像那风筝贴着天空的脸，让爱是今生不断的线。 欢迎进入今天舒雅的第六感，开场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蔡淳佳，等一个晴天。这首等一个晴天是梁文福写给蔡淳佳的作品，使得他的声音呈现出了成熟而情感丰富，并且对音乐有足够的把握，也能够充分的运用声音的转换修饰技巧的一面。 朋友已走，当升职的你举杯到凌晨还未够，用尽真机拉我手，缠在我颈背后，说你男友有事忙是借口，说到终于饮醉酒，情侣会走，刚失恋的你哭干眼泪，前来自首，寂寞因此牵我手，除下了他手信后，我已得到你没有，但你我至少往后成为了密友，闭起双眼你最挂念谁，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，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能让我们满足到落泪，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，快不快乐留在身体里，爱若能够永不失去，何以你今天竟想找寻伴侣，心开过没有，但试过散心旅游，如何答没有，闭起双眼我最挂念谁，眼睛张开身边竟是谁，感激车站里尚有月台曾让我们满足到落泪，拥不拥有也会记住谁，快不快乐有天总过去，爱若为了永不失去，谁勉强而落过谁，爱若难以放进手里，何不将这双手放进心里，时间会走，当失恋的我开始与旁人携着手，但什么可以用有，缠在那颈背后，最美丽长发未留在我手，我也开心饮过酒， 这首《人来人往》可以算是陈奕迅最耐听的歌曲之一，整首歌的曲调婉转悠扬，以安静平淡的调子衬托出人物的悲观心情，很无奈，很残酷，却也很真实。林夕说，人来人往可以让陈辉阳听哭，却违背了他的本意。他说这首歌的至高程度也不过是写满了年月的流逝，聚散的无奈，那些让人哭的歌只是动人的歌，而不是陈奕迅唱出的普通人的生活。